谢你给到车站，阮的心头渐渐重，看人欢喜来接亲人，阮是将来就散。无情的人写你写写重，我爱你比人写心所爱的人。火车已经过车站，阮的眼眶已经红，请疼爱心爱的人太呀呀吧。 Bye.